彩， 爆竹响连天， 赚大钱那赚大钱， 你换大汽车， 你换大汽车， 我买大洋房， 我买大洋房， 快快乐乐的同欢唱，庆贺快乐的新年， 新年新年，迎接幸福的新年。 同欢唱，庆贺快乐的新年。